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桥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从本月6号启幕以来，通过呈现一批中国当代作曲家的优秀作品，展现了中国当代交响乐事业发展的蓬勃态势，也让观众欣赏到交响旋律中迷人的中国故事。从今天开始到本月28号，浙江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四川爱乐乐团以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将相继亮相本届中国交响乐之春。指挥家张毅、吕嘉等将携手王之琳、吕思清、张强等艺术名家共同演绎中国交响经典与新作。在今天晚上的演出中，指挥家张毅执棒浙江交响乐团，上演作曲家于京军的音乐专场，其中包括五彩云、竹笛协奏、心流水令以及交响组曲社戏。本周五，指挥家史蒂芬·马尔泽将携手徐磊、朱慧玲、施以杰、刘松虎等八位艺术家，与上海爱乐乐团共同奏响作曲家叶小刚的《草原之歌》。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昨天启动并发布了第一批片单，来听记者小东的报道。 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本市将新增一块艺术影片的专属放映阵地，让市民拥有更多观看艺术影片的平台。为了确保放映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首艺联聘请了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谢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张抗抗、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等八位业内资深的专家组成审片委员会专家顾问团，对所放映的影片进行评价把关。著名作家张抗抗说， 从我个人成长的道路上来讲啊，是从小就是看那些优秀的电影长大，所以我想好电影它培养了我们的艺术的审美趣味，电影作品是成为我们今天的小说艺术成就的一部分。那么从种种方面来讲，我都觉得电影艺术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读书现在是有很多读书会的，但是电影能不能够建立在观众当中，慢慢越来越多的有这种小型的自发的这种影评会。所以我是对这个首艺联的成立抱着非常大的期望哈，就是希望呢，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历史上经典的电影能够永远活在我们的视线中，也希望我们当代的优秀的电影能够留在大家心里。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表示， 首艺联的所有的影院啊，加盟到了全国艺联的影院当中，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协力，一定能够把更多的艺术电影带到观众当中来。 首艺联第一期放映活动将在今年5月开启，片单包括《本命年》《顽主》《天梯》《建国大业》《钢的琴》《定军山》以及《一带一路》立陶宛电影展。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艺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钟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气压场的控制，本市的大气扩散条件转差，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轻度到中度霾，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有影响。目前本市呢处于空气重污染的黄色预警当中，外出呢请注意健康防护。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呢是晴间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西南风是2到3级，气温是25到2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45%。今天夜间晴 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北转东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多云见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北风二到三级，气温是14到18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哎，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 是一场视听盛宴。 对， 但是呢，在盛宴开始之前，咱们先进入到我们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鲸鱼创意出品亲子剧《海》特约播出。4月14号到22号，每逢周末，亲子剧《海》与你相约繁星戏剧村，在城市里造一片海，游到你身边。三位演员，一位乐手，用最诗意的肢体展现最多彩的海底世界，现场配乐带来极度美妙的视听享受。工匠精神，青年榜样，年度导演刘晓毅指导，口碑品牌鲸鱼创意倾情打造。订票详情查询大麦网。亲子剧《海》。 这是一场风格独特的亲子阅读会，不仅能够聆听我们耳熟能详的名篇，还能够享受到美妙乐章带给我们的听觉盛宴。4月21号，让我们相约国图艺术中心，走进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经典名篇亲子阅读会。 北京时间20:07，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嗯，我是大帅。 哎，今天我们要给朋友们带来的是由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个儿出品的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经典名篇亲子阅读会。这个乐呢是音乐的乐， 没错。 哎，有音乐有诵读。我们欢迎三位朋友，有两位呢是咱们的同事，有一位是大咖级的人物。 不对， 这么介绍不对。 对，应该是 三位 都是大咖 级 的人 物 啊。哎呀， 那我们从客人介绍起吧。好吧， 对， 我们欢迎一下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提琴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马劲松先生。你好。 你好，朱红，主持人大帅，你们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 欢迎，很厉害。 对， 这么年轻。 哎， 而且特别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家一级了。 对， 就是国家一级好久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说我们刚才朱红说错话的那个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请来的咱们台里的这位大咖。 对， 晋桥。 我不敢说话了。 没有，欢迎一下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节目制作人主持人晋桥，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晋桥。在文艺广播经常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是真的不是大咖，大咖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两位男士。 晋桥说了，我不是大咖，我是小朋友。 对， 就是女生不喜欢别人叫自己大咖。 哦，那下面这位呢？ 我也不是。 那下面这位，我们要不要让他出声？我怕有的人以为串台了。 出声吧。 那马上来欢迎一下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大咖了，我是郭伟。 啊，欢迎郭伟老师。 这是我们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主持人，同时今年还有个新节目啊，叫听天下。 1039听天下。 对。 请大家关注1039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号。 这广播一台广告费也挺贵的，我跟你说。 啊，为什么这几位会聚在一起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今天读着节目单，估计就到8:30了。 嗯 啊，咱们这一次的一共有咱们7位北京电台的主持人，加上一位我们特邀的北京电视台的亚明儿，也是非常著名的儿童节目主持人。 哎，对， 进行听见经典名篇的诵读。 嗯， 那同时呢，我们又请到了我们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5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家，给我们带来听见经典的音乐。 啊， 而且呢，一会儿我们得告诉大家，这个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这个四重奏啊，是非常厉害的四重奏。 哎， 一会儿跟大家讲一讲。 对对，这个得让马老师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吧，好不好，马老师？ 那四重奏我们知道啊，应该说是古典音乐里面非常高级的一种形式啊，它其实挺难的。就国际上的很多四重奏，那有的可能都得10年以上才能叫。 对， 真 的 四重奏， 对， 对吧？ 对，他因为他这个组合呢，他最需要的是大家相互之间的配合和默契。 对， 因为我们这个四重奏组呢，大概我们是在2010年，然后成立的。 嗯， 但是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是来自于 同学， 都是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的。 哦， 然后呢，很巧的就是都是先后，然后考入中国家交响乐团。 嗯， 然后我们呢，平时也会在一起聊天啊，喝酒啊，都关系都非常好。 嗯， 那我说，那我们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就组一个重奏组吧。 嗯， 大家这样志同道合。那我们就在2010年呢，我们就组成了这个四重奏组。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组了这个重奏组呢，更多的演出的形式呢，都是一些古典音乐为重点， 对， 然后以音乐会的形式， 嗯， 这样在呈现在舞台上给大家的， 对， 对。但是可能很多人听到这儿以后就懵了，哎，我们这个四重奏跟我们这个阅读会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我们到底要做个什么活动？我们得让朱红说一说，来。 对，我们要告诉大家，就说，这一次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不但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些著名的主持人们在台上诵读经典作品，而且很厉害的是，我们国交的四重奏在配乐，而不是简单的放音乐哦。 哎呀， 你是不是有点失落？ 对，就是有一种那种唱现场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还真是唱现场的感觉。 哎， 而且呢，他们要进行紧密的配合，要互相找到对方的气口，他们要进行非常多的排练。 对， 那第二点呢，我们这么优秀的四重奏一定要让他们单独的在台上给大家奉献优秀的音乐作品。 哦， 等于说呢，我们有一部分是诵读，有一部分是我们的现场音乐的 演奏。对，单独的音乐，对，演奏。 那这样， 就是他们非常累，就是从头到尾都下不了台。 对，我们让这个我们的两位嘉宾主持啊，也给我们大家说一说。郭老师您先说说吧。当你知道要参加这场活动的时候，你以前有参加过现场奏乐的 唱现场是吗？ 对，现场奏乐的， 每次都是真唱， 不是假的， 也没有 就这回你会想到说有一个现场乐队来配的话，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特别特别高级的一种体验，对于我来讲，对，因为以前比如说参加各种朗诵会什么的，都是放伴奏，都是甚至咱们上大学嘛，你看刚才老师也说了，人家四重奏，人家四个是同学，经常一块吃饭聊天，所以人家能那么默契。你看咱四个也是同学，你知道吗？从来没一块吃饭也聊天，你知道吧？啊，原来你看，比如上大学的时候，咱们参加什么朗诵会，都得自己找歌，然后卡时间， 对， 然后你要上台朗诵一个。 对 吧？ 对 对, 对， 挺麻烦的。但是这个要和音乐的现场演奏的老师配合，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真的是一个挑战和一种享受。 对， 绝对的。 对，然后明天下午我们周五下午我们还有一次最终的彩排啊，然后好好 练 啊，找一下对方的节奏。那问一下金松老师，您觉得就配合我们的主持人，这次郭伟念的是 小桔灯 啊，非常著名的一部作品。 他这个在这说了半天了，让我念小桔灯。这个这是一位女性作家写的，对啊，冰心先生给写的， 所以这是挑战的第二点，就是因为我得拿出就是母仪天下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去朗诵这篇小桔灯。其实好多年没看过小桔灯了，我甚至忘了其中的一些细节，但是我觉得经典名篇就是这样，就你可能小时候学的时候吧，根本没学明白，就包括一些我们现代作家的其他的一些作品，当我前一段时间拿到这个 小桔灯这个作品再看一遍的时候，我知道它真的是经典。 对， 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看明白了，知道怎么回事了。 哦， 就一会儿说一说他的感受吧，因为小桔灯咱们小时候都学过， 嗯， 对吧？必学的篇目之一， 对， 所以可以谈一谈这些年以来经历了什么，然后对他看得这么看得如此的这个明白。让静桥说一说吧，静桥，你在这次活动当中主要将会参与到哪些部分当中啊？ 呀，他任务可重了， 哎呦，但是我觉得稍微有点遗憾，没有办法现场跟国交的四重奏配合来朗诵。 我也没有， 我们下次还会有机会。 对对，咱们还有机会啊， 机会。 就我们俩是搭着班的，我呢在台上主持，然后静桥呢是在台下有采访， 啊、 是吧？ 是也好，现在好像已经经过再一轮的策划之后呢，说到台上可能更好一点 啊、 也会把这个采访放到台上、因为我们台北京电台现在正好有一个诵读小站的节目，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节目、它呢是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阅读， 对， 分享自己的读书故事、所以我觉得咱们这场音乐会虽然我们是提供了很多的名片，而且有非常好的、这个音乐家为我们伴奏这样的音乐、但是呢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个机会让大家说出自己的读书故事、并用自己非常好的读书的经验来影响更多的人、所以呢就设计了把诵读小站引入到咱们的这场音乐会上面、让大家我们请了两位嘉宾，他们会分享他们的读书故事、然后向大家推荐他们喜爱的图书、我觉得这也是跟我们节目和线下的这个活动更好结合的一种方式。 你们会以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呈现呢？就是在舞台上访谈吗？还是说、 我觉得在舞台上访谈可能达不到我们电台人想要的那种在这个这种音乐厅里面想要的那种规格，我们会以、应该现在设计的是会有一束追光放在舞台上面、然后呢我们就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跟大家、告诉大家其实阅读就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应该慢慢的把这个生活方式培养起来。 哎，我今天就是看到有一句话叫读书有见啊，就是读书可以让人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间隙、就可以看到生活当中不同的美。哎，我觉得特别就是让我特别感动。然后呢还看到一句话说、说这个书籍是什么呢，说是让你掌握时间、就是这一本书可以控制着你时间或变长或变慢、然后所以你在看完很多书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恍惚的感觉， 你还能穿越时间呢、 对 对吧， 你就恍惚了，说我在我一个现实的空间里面找到了别人的人生，找到了另外一个时间的通道。 就像郭老师嘛，重新读起小桔灯的时候又回到了当年的童年、 好像回到了童年 没错。而且我觉得你刚才、大家刚才都说的是读书、我觉得这个读其实也可以用念的方式。 对、 咱们肯定是咱们你说多长时间没有念过一段文字了、啊，可能我有两个小时没念过了吧刚才楼上录完音对吧、 对对对 啊，但是对于可能更大部分朋友来讲，他们恐怕上次朗读一篇文章、可能是要再回想一下大学甚至更早高中、初中、都没有这种体验了。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经常念一些东西是把书面语言转化成有声语言的一个过程， 是 这个过程很神奇、 你 就会觉得随着你的声音，甭管不一定非得跟播音员似的字正腔圆、啊，就随着你的声音把这个书面语言转化成有声语言这个过程、它字里行间的那些美就会自然而然的随着你的声音，就流淌了出来。 哎，我觉得郭伟这段话特别符合他的身份，他是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 哎， 对，就是让大家爱上阅读。 而且我们上一次访问这个北京阅读季的组织方，他们还说呢，说郭伟老师是 PK 了好多人，是你们一共最后就几个人，十个人最后入选，是 PK 掉了很多。 对，因为可能我看的书也。我和那些人比可能不多，但是我就是觉得 读的多 念的多 念的多，大家伙应该尝试、拿起一段文章来、然后很仪式感的把它读出来、其实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 是我呢今天就是特别遗憾嘛、我就跟郭伟说，我说我也上不了这台跟国交四重奏是吧，有个配合对吧、我今天咱能不能你把你的文章呢借我试试、我俩配合着一会儿读一段小桔灯怎么样？ 你要跟郭伟读小桔灯、 我觉得朱红更合适、 哦， 毕竟女性嘛。 对对 对, 对、 哎，我觉得咱们找找不同的感觉。 哎，你这样这样这样，你们俩这个呢，放到下半时段开始。 对呀、 啊、 对呀、啊，所以 哎，我现在这个时段，我想啊，这个哎，考一下两位主持人。嗯，哎，我觉得马老师，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参与的。 好的 啊， 是这样啊，我准备了一个小游戏，我们一会儿玩一下啊。 还有游戏、 啊哎，你们 要受到考验、 哎。你们是已经毕业很多年了吧？朱红，你要不然你也可以参与一下。 什么？我。 你还没有毕业，我知道，好吧？哎，是这样啊，我接下来我会这样，我会读几段文字， 嗯， 啊，你们四个人抢答，谁能够抢答出这些课文的名称？我找的可都是初中、小学， 这时候不应该进一段广告吗？ 初中小学的一些课文里的书、 哦， 看你们谁能够最先回忆起来。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想得起那段文字，但是想不起那个课文的名字来， 对， 是吧？ 对 对, 对, 对。 现在突然后悔小学的时候没有好好背课文了，不是你这好没好好背课文题目？ 对，好了，准备 啊，准备，我们看一下啊，先来一个小试牛刀一下啊、嗯，看看你们行不行啊？看谁是先拔头筹，请听题。操屯兵日久，欲要进兵，又被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是袍官进鸡汤，操见碗中有鸡肋，因而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惇入帐，禀请夜间口号。操随口曰：“鸡肋，鸡肋。”敦传令众官都称鸡肋，行军主簿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便叫还没想起来、 啊、不是让我们抢答吗？ 对，抢答 三国演义片段。 对，嗨，这不是那个这个片段的，这个 对了没有？是不是三国演义片段？ 是片段，这个还难吗？ 红楼梦吗？ 不是， 你看看， 你是课文就叫这个名字吗？ 课文就四个字儿，我都快读出 来。 不是， 草船借箭。 你哎，听我往下读啊。行军主簿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便叫随行军士各收拾行装，准备归程。我都读出杨修来了，难道你们还说不出来吗？ 你说这个课文 跟杨修有关系？ 对， 那就是。 想快点！ 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 他不是咱们小时候学的那版课本。 哎，等会儿 是人教版的吗？ 对，我跟你说， 哎，这个 课文的名字真的有可能不一样的。 对， 哎，那我说一下哈、啊，你看朱红想不起来了，杨修之死。学没学过？ 真没学过， 没学 过 啊！你们都没学过吗？ 真的没 有。 四个人，哎，你们这个， 咱不是同学， 那、个， 要么 达成一致的要坑我，是不是？好， 哎，你能不能就是？ 我来给你出一个，好，我看一下，这个小学六年级看来是不行了，那我出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好吧？来，你们来，接下来请听啊，一身乌黑亮丽的羽毛，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 珍珠鸟。 加上剪刀似的尾巴，这就是活泼机灵的小燕子。 小燕子， 哎，对，好， 叫小燕子， 哎，对，燕子嘛，啊，燕子，燕子啊，这个，哎呀，好，这个 四年级的 答上来了啊，你们现在可以，好家伙，我都不敢说后面的了哈， 你说你 没关系，我们不怕， 真的啊，这不怕啊，来看一下，行，郭伟算是答对一个啊，来看一下，接下来，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 哎啊、 而伯乐不常有。 那课文的名字是吧？ 对，故虽有名马，直入于奴隶人之手。 伯乐与千里马， 嗯， 是吗？ 哎，你们叫这个名字吗？我怎么查的叫马说呢？ 啊，有可能叫马说， 有可能叫马，把你们的语文老师都叫过来，今天挨个打板子。哎，其实你看哈。读起来这些文章，可能我相信大家都 是你读的太差了。哎，我跟你说，大帅将， 这都能返回来，朱红你也是够狠的啊！ 大帅，我跟你说，以后古文你就算了。 我这个我这个受伤一万点。但是我说实话，就是读起来这些可能都耳熟能详，但是你要真想起课文来，就有点课文名字还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呢，我要问一下马老师，就是你拿到我们这些篇目的时候，你看一下我们这些篇目有很多啊。 哎， 比如说圣伯会念春，对吧？ 朱自清先生的 季节也合适。 哎，对，然后呢，我看一下啊，然后有 保护地球妈妈要还有这个伊索寓言，这是佳佳带着孩子，还有李瑞带着孩子的，对吧？ 太合适了， 哎，合适是不是？然后就是那个压轴的郭伟的小桔灯。您那拿到这些文字作品的时候，我看咱们群里哈，就是咱们这些艺术家们一直在找配合这个作品的音乐， 对， 如何选择？ 就如何选择的？ 首先是这样。因为作为四重奏来说，它的能选的题材曲目是有限的， 对。 但是那个，因为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以前的演奏形式呢都是古典乐，然后以音乐会的形式，然后单独呈现给观众的在舞台上， 对。 然后第一次呢，我觉得是能很完美的跟各位大咖，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那个在台上，以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中西最经典的文化作品怎么作为一个交集，音乐跟那个作品的交集，然后能呈现在台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然后从那个题材上选取上面的考虑呢是这样，因为我们想啊，现在就是在在国内来说，西方的一些流行的音乐啊，他们对就尤其是流行的对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 对， 所以呢我们这次的主题选取里面呢，很大一部分我们是选取了一些中国民族民间的优秀的这个音乐作为这个素材， 对。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啊，这个发扬和发展我们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根本，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给我们的孩子们，就是有一个从小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一个潜移默化，就是这么一个特性吧，然后呢把一些好的中国的这个音乐然后传送给他们，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一些西方的一些音乐呢，它毕竟西方的一些音乐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对， 哎对，所以呢我们要把一些西方的这个音乐呢，然后也广泛的然后让孩子去接受，让他们也了解更多的西方的音乐，所以我们从两方面去考虑呢，我们就是结合到每一篇我们这次选取的这些那个题材，我们就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那个朱红老师也知道，我们原来有个策划群， 对， 在策划群里面我们把每一首曲子的时间长短、选取曲目，重重复复的推翻了好多遍， 没错， 对，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在这排练的时候，为了这个时长啊，为了这个音乐效果，跟那个各位大咖的这个说辞可能是不搭，然后又推翻了，又重来，又重新选曲段，就是大家还是非常努力的去把这场就是音乐会把它尽力去打造好。 对，就是说我们这为什么叫中外名篇啊？就是我们选取的是我们中国，还有我们从国外选来的，不管是音乐还是名篇里边，都是很经典的一些作品跟大家分享。 像您说的这个，像刚开始呢，就是春。就是朱自清的那个 春， 对，因为春天嘛，就是我们想了一下，在中国的这个曲目里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一个牧歌呢？ 对， 因为牧歌它是那个大草原那种感觉，一开始绿色的春天的，是这么一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在西方曲目上面，我们来选那个，就是猜猜我有多爱你。 对， 这是一个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绘本故事。 对， 然后呢，这个呢是主要是讲述这个大兔子跟小兔子晚上睡觉他们的对话， 对，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选了一个意大利作曲家，然后皮奇尼的，然后那个他的一个歌剧的，它里面的一个咏叹调，叫《亲爱的爸爸》，这个旋律非常优美，非常的深情。我想用这首曲目，然后来契合这个，猜猜我有多爱你，一定能诠释出这个爸爸跟孩子之间那种亲情。 很有心思在里面啊。 对，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听见经典立体阅读，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大型中外经典名篇亲子阅读会。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 一会儿见。 这是一场风格独特的亲子阅读会，不仅能够聆听我们耳熟能详的名篇，还能够享受到美妙乐章带给我们的听觉盛宴。4月21号，让我们相约国土艺术中心，走进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经典名篇亲子阅读会。 哟，

刚才其实马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他在对于每一篇作品，其实在给他进行配乐的时候，都经历了经过了非常缜密的思考，包括推翻了很多。哎，我这跟这个郭伟聊一聊，郭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的嗓音开始突出出来，就是变成现在这个状况和条件了？ 我应该是从变声以后就这样了， 就是大概 对 变声以后，男生应该是三四年级吧， 不 啊， 哪 那 么早？ 初中的十二岁左右， 初中左右， 十二岁 对，初中左右， 初 对。 你看， 我从小就语文课，比如老师上公开课什么的，就让我站起来读课文，安排好了的那种，对。然后呢，高中就是这个校广播站的。就因为我生下来这声就比别的孩子老一点儿，对。然后上传媒大学之后，经过系统的学习什么的，还挺喜欢朗诵啊、朗读啊之类的。 对。 哎，其实 老师经常来我们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经典， 对吧？ 我特喜欢去。 是。 这就是老天爷给的嗓子。 哎， 所以大帅呢，你也不用在这儿，就是 这个比不了， 羡慕嫉妒恨。 我只能跟他比头发了。 不，大帅，大帅主要是帅。 哎，别，哎，那我其实我觉得。那郭老师肯定是在平时在学校当时， 你别这样，人家比你年纪小 啊！行， 不要说老师， 不会吧？ 郭老师， 不会吧？应该不会，应该不会。 那就这个事儿，下面聊啊。我想再问一下， 真的？ 郭伟，我 意外收获。 没有，其实我们说你上学的时候，肯定也参加过很多的这种朗读会啊、诵读会啊，包括这个广院之春，肯定啊，不，广院之春那边 叫齐越朗诵 啊，齐越节肯定也参加过。 那天我回广院，好像正在进行广院之春的比赛。对。 你在这些年的诵读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找配乐是一个特别折磨人的过程？ 挺难的，真的挺难的，因为它其实不光考验你读的怎么样，有的时候你咱们作为主持人，说实话，甭管什么样的，拿起一段文字来都能给他读的差不太多，但是对于音乐的理解恐怕不太一样。 还真是， 你看我平时并不是说特别喜欢什么民乐呀、什么，我还是喜欢听流行歌，你知道吧？那总不能拿流行歌给这配乐吧？就刚才听马老师也说啊，这次也是更突出这个中国传统音乐对咱们这作品的这个配乐。其实我今儿中午还跟咱们这个这次演出的那个导演姓啊，就是焦导，还聊这事儿。就是现在你看，从音乐上来讲，电视上我们打一看，中国有这个，中国有那个，全都是人家外国舶来的。但其实中国有音乐呀，对吧，马老师？ 对。 其实中国是有音乐的。不妨让孩子们啊，我们下次再搞这个朗诵会的时候，就让孩子们，比如说沉浸在一种穿越回唐朝、宋朝，来啊，用纯民族乐器来给这些什么唐诗、宋词来伴奏。你不要低估孩子们现在的欣赏能力。说这个，他们能听明白吗？把这个气氛带给他们，这最重要，我觉得。 下一场活动策划有了。 对，我觉得他可以当导演。 哎， 别 可以，到时候主持人在办上啊。 真是，金童老师，跟我们说一下曲目吧，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些曲目都有哪些？我看有《茉莉花》。 对 啊， 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因为那个我们选了， 牧歌。 茉莉花，梁祝， 对， 还有一个广东音乐，叫什么来着？彩 云追 月， 彩云追月。 对，因为这几首曲子呢，说实话呢，应该都是大众都比较了解的，最了解的曲目吧。 对对。 为什么我们要选这四首中国曲子呢？因为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我们要挑选一些他们通俗易懂或者经常能听得到的曲目，然后来 引起他们的兴趣。 对对对。所以呢，包括我们在挑选一些西方的音乐时候，我们也是挑选了一些这个电影的音乐，就是为了要增加孩子的这个兴趣，对吧？就是包括你看，在国外的故事绘本里面，最早它就出现了一些什么，就是它在绘本故事里面，它还有谱曲，有歌曲，有音乐，而中国的没有。对，刚才然后那个郭伟老师说的特别棒的是什么？就是说，以后我们能穿越到唐朝哈，然后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音乐，然后来传输我们的一些思想，让我们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对，哎，那这个小桔灯您选的是什么音乐呢？ 啊，这个小桔灯是这样的，然后因为它原来啊，是因为是这个冰心老师的作品，然后我们考虑了很久，然后根据那个语速呢，最后我们跳的是那个意大利一个作曲家，他叫马斯卡尼，他的一个乡村骑士的那个间奏曲。这首音乐呢比较 舒缓，可能会比较适合这首曲子。然后那个我跟郭伟老师，我们在之前呢，我们把那个开头啊，包括结尾的一些气口，一些感觉，我们也都对过。 刚才直播之前，我们一直在商量这事。 但是今天在这个演播厅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一起了。 对， 一会儿呢，我想也是最好郭老师跟那个朱恒老师给大家念一段。 对， 这另外一个主持人出现了。 哎，真的是，刚才就已经开始就说了，欢迎大家回来吧。我这下我已经说完了，我不知道该说啥。 那这样啊，那个郭伟，咱也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啊。大家想听呢，21号到国图音乐厅。 没错。 啊，然后购票请登录大麦网。 那我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先给大家露一段 啊， 好不好？ 读一小段好不好，各位啊？ 好，没问题。 那我跟郭伟就合作一把啊。 太好了， 你们俩先准备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给大家报个幕啊。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演艺群会，接下来有请郭伟、朱红为大家带来 小桔灯。 小桔灯。 小桔灯，作者冰心。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儿了，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他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的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副布帘。他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他临时有事儿出去，叫我等着他。 我在他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门板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8-9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他：“ 我要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脱了好多血。” 我还没问呢，你就说了，要不留一扣子吧？ 对，留一扣子，留一扣子啊！这个哇， 我还想演一下冰心本人。 冰心本人，请大家到国图音乐厅去听啊！ 对。哎呦，说实话，我当时在想啊，就是如果你说小学课本上真的就给你们配上叫郭伟老师这种声音，你们这种朗读的这些声音的话，那孩子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其实之前呢，我知道是有一个公益行动，就是很多的主持人呢给中小学就配这个中小学的课文，然后就送到那些很偏远的山区，因为在1、2线城市老师的水平还可以，就是普通话水平啊都还可以，但是在一些很偏远的地方呢，就是普通话呀，包括他的理解能力啊，老师的这个水平方面呢可能会差一点，特别是诵读方面。所以那会儿我是记得有这么一个公益行动，然后我身边好多的同学都参加了啊。其实我觉得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对， 是，而且我觉得吧，就不应该小瞧孩子们。真的，其实咱们读，说句实在的，有点匠气。对，但孩子读应该会很纯天然、大自然的那种状态，更真。 那所以静桥可以说一说，就是诵读小站里面，我听说也是有很多小朋友在读，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诵读小站一天有8个时段在文艺广播当中呈现出来，大家经常就能听到小朋友的声音。然后有很多听众都跟我们反映说，哎，可不可以让孩子的声音更多一点的出现？因为我们选取了很多这个小朋友，他们的声音特别的稚嫩，而且他们特别的真诚。就这一点呢，即使他们的普通话不是特别标准，他们选取的文章也不是说特别的经典怎样的，但是他们的声音已经 经把我们融化了。嗯，所以我而且咱们这次演出上当中有那个佳佳和她的女儿，还有李瑞和她的女儿一起来诵读。我之前呢也已经请佳佳和她的女儿共同把他们彩排的时候的一段录音发给了我，也在诵读小站播出。 天哪，我都没有听到过。 对，晚上九点，昨天晚上九点那一档播出的是他们两个合作的。当时听完之后，你就听到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在晚上九点的时候给我们讲了一个乌鸦喝水的故事。 哎，心强，你是不是觉得她闺女读的比佳佳好？ 我还要见佳佳、 哎，我也觉得， 感觉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哎、啊！当时就觉得、如果真的能在演出的时候听到一段这样特别有亲子感、母女的，就是那种、那之间的爱那么浓的一段演出的话，觉得特别好，而且对大家也是个很好的影响。 对，其实孩子最好的老师就是爸爸妈妈嘛，对吧？就是 他的读书习惯都是要家长去培养和影响的。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在那天4月21号啊，走进剧场。去看这一场演出的话，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点背景啊，这资料介绍。当然佳佳呢，我觉得让郭伟介绍吧。我可以介绍一下我见到佳佳女儿的一些感受，因为我们最近在排话剧，她经常会带着她女儿去。她女儿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姑娘，她会把她妈妈的所有一些台词她都知道，而且她妈妈该什么时候拿什么道具了她都知道。 就是、妈妈你为什么不拿那个道具？ 对，就是然后比如说我们演到这的时候，她主动把道具就给递上来了。所以这个小姑娘是非常有意思，你们到时候去演出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 对，其实孩子们是很聪明的，对吧？她浸染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一个好朋友举个例子啊，特别好玩，她有一个女儿，然后回家以后她就让爸爸陪她玩，然后爸爸说可以啊，我也可以一直陪你玩，但是呢我要告诉你8点到8点半爸爸有半个小时的私人空间。爸爸在这半个小时当中要读一下书。他说你呢其他时间爸爸都可以陪你，但这半个小时你不能打扰我。后来变成一个小时，就8点到9点。后来他就跟我讲，慢慢的他孩子会跟他在这一个小时当中一起读书。就是他们就父女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互动，就两个人一起在这个小时里面读书。他爸爸也做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小时你别打扰我、哎，我也不是玩手机，但是我要读书。 说的我好想当爸爸呀，真的 是吧、赶快吧， 加油。 当了一辈子孙子和儿子了，也该当爸爸了。 加油、 那个虽然我从来都没有给人介绍成功过，可是呢我一直孜孜不倦的想当个媒婆啊、我努力一下啊。对，然后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阅读，然后我们说音乐。其实音乐也一样。 对， 其实我想问一下金松，就那时候你学音乐的时候是因为什么的影响？ 我们那个时候学音乐呢、更多的是因为父母。 对， 他们就是从小呢就是喜欢音乐，觉得这个音乐特别特别的美，能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快乐。不管他们平时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有多么的辛苦，但是只要一唱歌一拉琴，他们就觉得很幸福很快乐。所以从小我4岁半的时候，然后我爸爸就说要你一定要学音乐。然后我大概最后呢坚持了半天，最后我是从不到6岁开始正式学的小提琴。但是我爸爸给我买了第一把小提琴，大概是5块钱还是6块钱。所以我是可能说是岁数哈、我是80年开始学的小提琴。 80年开始学的小提琴， 那就是74。不好意思啊，我这怎么 刚才他说我很年轻的，其实也很年轻。 但是国家一级演员是很难的。而且马老师很早就拿到国家一级演员。 所以您当时家里是没有人从事这个音乐吗？还是音乐世家？ 没有人。 但就是父母很喜欢。 对，很喜欢。 就是很喜欢。 这也是环境的浸染嘛。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学音乐也好，我觉得第一呢是自己的天赋是一方面，努力是一方面，然后机遇运气也是一方面。 对， 那个时候就是很巧的赶上了我最早的启蒙老师。结果他也是当时啊被下放到那个，我是在景洪出生的。然后呢后来他是在普洱那工作。就很巧的遇上了我爸爸。我爸爸就觉得哎呦这么一个好的小提琴老师，然后呢你就让我开始学的小提琴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路走到现在，就是一直在从事音乐。 他这个启蒙老师太厉害了，你知道吗？所以刚才说的这个机遇还是很重要的，对吧？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来展现。 包括其实还有就是我们说环境的熏陶啊，所以我们这次的应该叫阅读会啊，不光能够给大家带来就是阅读的享受，还有我们能够欣赏到 音乐的享受。 音乐的享受，我们来自于国家交响乐团的各位老师， 对， 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对，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是不单是音乐，我觉得是应该把就是所有的读 阅，就是结合到、完美的结合到一起。 阅和读，阅读，阅读，这次， 对， 而音乐的阅嘛，这个 对 对 对， 所以 说， 而且古代的文人，他们的音乐和文字也是不分家的。 是 的，其实我们觉得这 是 一件特别雅的事情。 对， 嗯， 哎呀，我下次必须得去读一段。我就 你是不是寄养了是吧？有点像。 我主要是这次吧，就是串场呢。我介绍一下各位主持人啊，我呢，我跟雅明呢，雅明。他不但串场还能上台诵读、当然他要讲个很长的故事啊、亚明是特别会讲孩子的故事的、因为他常年做儿童节目主持人嘛、我呢就主持、然后呢晋桥呢有一个 诵读小站的环节、 诵读小站环节是采访、然后来说大家的故事、圣博士开场的春，朱自清先生的春诵读、然后熊丽呢是国外那本非常著名的叫猜猜我有多爱你，是这一个儿童的一个绘本。然后呢佳佳和他的女儿李瑞和他的孩子，他们会共同来讲伊索寓言两则。然后再接下来就是郭伟老师来给我们带来压轴的小桔灯。但最终呢就最后一个节目呢，我们所有的主持人还会有一个诗词的这么一个连诵。 你会上场吗？ 那哎呦真是我能哎、我能读两句诗。 还是有一句诗的、 你得从头捋才能想起自己来。 咱俩可以诵读了。 对对， 我建议听完郭伟就可以就是离场。 哎呦，我跟大帅我觉得咱俩这互相损的事儿吧真的是。 对，他损佳佳更厉害，佳佳都不在眼前。 没事，我跟你说你越损我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就觉得 越兴奋、 越兴奋 啊！好 好好，那刚才呢是一个整个一个介绍，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晋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国交的四重奏的几位老师。 对对对，跟我们说一说。 我们国家的四位老师呢，就是第一呢是我们那个乐团的首席助理刘志勇老师，然后第二小提呢是王大毛，王大毛老师，他们两位也都是国家一级演奏家，然后还有一个大提琴演奏家张博老师，也是国家一级， 很帅，我只看到照片了啊。 朱恒老师，您结婚了吗？ 他是马上可以参加亲子阅读的了，都。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钢琴呢，是新生代的钢琴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的王斌老师，然后还有一个中提琴的，就是我了。 啊，对，对，一共是五位。 对，一共是五位。 然后带来这个四重奏，很不容易啊！就是这几种乐器放在一起，而且呢，就刚才晋松老师提到，就是四重奏的。曲目可选非常少， 对，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题材呀，大家一般会就是用两种模式，一种是交响乐的模式， 对， 这个对比较丰富，好听，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简单，就是一个独奏乐器跟一个钢琴， 对， 就是更多的时候就这样比较简单嘛， 对， 就是一个钢琴，然后一个主奏乐器独奏，就是这样。四重奏的曲目呢，因为它这个题材少，适合我们这场音乐会的，就是适合孩子的音乐并不是那么多， 明白？ 所以呢，但是呢，为了这场的演出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团队呢，我们还是专门找了这个编曲的老师，对几个曲目都专门进行了改编，而且是看着这个我们要朗读的这个台本啊，来进行改编的。 就专门改编的， 对，就是为了跟那个各位大咖们有个更好的结合，然后更完美的呈现给所有的孩子。 这个的确挺难的，就是原来我们想做演出的时候，我们想这种形式，后来导演呢，我们的导演不说是谁了，就是当然你也不认识啊，是吧？哎呀，说朱红啊，你看啊，我就提出一个要求，咱们能不能不要现场就是跟诵读在一起演奏 啊？为什么？ 太难了 啊！ 真的很难。就是我们这次做这个事情真的是一次很勇敢的尝试，那我们接下来一直会这样尝试下去。就是音乐它本身现场演奏，他们本来这边配合就是问题，不是问题啊，就是说他们本身就要配合，对吧？五个人要配合， 对， 然后还要跟他完全不是一码事的读来配合，还不是唱，唱还好， 唱还有节奏，跟节拍在那儿，我就卡上拍就完了啊。 对，而且人在诵读的时候吧，他会临时有改变，其实 没错 啊， 会根据音乐的起伏有自己的处理的变化， 所以就这种配合还是反正。彩排的时候咱们就多踩几遍吧。 对，其实这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几个音乐家和朗读者之间的这种碰撞，它其实是在舞台上呈现两种艺术形式。 没错， 在舞台上的碰撞，其实我觉得啊，一个空间里面两种艺术形式怎么完美的结合，然后现场去呈现出来，这其实挺值得大家期待的。 对，然后这次尝试呢，也希望大家走进国图音乐厅，本周六上午10点，带着孩子一起过来哈， 对对对， 过来感受。 受一下。 而且是这样，我觉得音乐它本身它就是一种描绘啊，它可能在你的脑海当中，你听音乐的时候脑海当中会有一种自己自我的描绘、嗯、文字也是一种想象的描绘。 对， 所以当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对对对 啊，我觉得 声音的盛宴， 对对对，会给音乐增加一幅画面、嗯， 就是整个过程都在创作， 哎， 真是，而且观众也在想象。 哎，说说哪儿，什么时候在哪儿？ 本周六的早晨10点钟、 啊、 在国图音乐厅。 嗯， 然后呢，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次还有小朋友的参与，对吧？ 哦， 对，还有小学生他们诵读的一个古语的那个诵读， 对、嗯，还有一个60人的合唱团会到现场， 哦、 是崇文小学啊，崇文小学有60位小朋友、 嗯、 小学生、 嗯嗯、 会到台上来给我们带来李叔同先生。的这个春游、 哦、 啊，给我们带来这么一个很精彩的节目。 哇，那你们这个节目编排内容相当丰富、 啊、对，就是很丰富，也、 嗯、 也希望大家，就是这是我们一次全新的尝试，也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意见吧、 嗯、对，去验证一下好吧、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啊还有3分钟的时间、嗯、我们准备留给静桥啊、 嗯、哇，终于能让我也诵读一下、 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也给你个机会啊， 然后呢让宋、嗯、让宋乔了，然后光想说看着他脸就光想说让宋慧乔啊让那个静乔给我们大家带来， 真会说话， 让大家 就剩这张嘴了。然后那个让静乔给我们大家带来一段冰心先生曾经写过的一读书， 嗯， 让我们一起期待周六的精彩演出。 冰心一读书，我自1986年到日本访问回来后，因伤腿半门不出，行万里路做不到了。读万卷书更是我唯一的消遣，我每天都会得到许多书刊，知道了许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物。同时书看多了，我也会挑选比较，比如说看了精彩的《西游记》，就会丢下繁琐的《封神榜》，看人物如生的《水浒传》，就不会看索然无味的《荡寇志》等等。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堆砌了许多华丽的词语的无病而身，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哪怕只有几百几千字，也往往使我心动神怡，不能自已。好，就诵读以上的内容吧，希望大家能到21号到现场看我们的活动，因为这周六21号、22号马上就是世界读书日、嗯、也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但是我觉得这场演出真的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嗯、 对，然后那个郭伟作为金牌阅读推广人、 嗯、 再说一句吧，最后 对对对、 我估计快睡觉了，上床之前多读书。 嗯， 好， 谢谢郭伟、然后静乔和马劲松老师， 谢 谢 马老师， 谢谢 三位， 哎，也预祝我们的演出圆满成功。 那一定会的啊。 对，然后明天晚上呢，我们还有另外几位会更深度的为大家解读这场音乐会，还会有我们国家四中路的老师来到现场。 哦， 然后明天我们还会带来刚才提到的这些音乐，跟他一块来分享。 哎、能不能让老师们带乐器来、哎、 现 场演奏一下？现 场来一段哈。 好吧， 好的，好的。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一场风格独特的亲子阅读会，不仅能够聆听我们耳熟能详的名篇，还能够享受到美妙乐章带给我们的听觉盛宴。4月21号，让我们相约国图艺术中心，走进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经典名篇亲子阅读会。 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婆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那个劲，人家信的是玛利亚， 他信玛利亚，我信观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几年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